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你怎么不好奇我为什么选了你？ 我有两个答案，不知该选哪一个。 好，说来听听。 其一，是我过于出众的风度让你忽略了比我更合适的法国领事，毕竟玉树临风是爹娘给的，天生如此我也没法子。 其二呢？ 其二是甄小姐瞧我不顺眼，想看我这无名小子被各方人士嫉恨羡慕的好戏，说不定我今晚前脚刚踏出百乐门，后脚就被蒙上麻袋暴打一顿丢在暗巷里。 若我说是第二种呢？ 甄小姐的玉手我也牵了，舞也跳了，也只能承受一点生命里本不该承受的分量。 跟你说话真有意思，我要是早些认识你就好了。 这话让我有点不祥的预感，好像往往说这种话的人接下来都会说出一些不好的话。 今晚借着舞会想要接近我搭上我的人数不胜数，其中有甄家看中的，也有甄家不好得罪的，我眼花缭乱，不知选谁才好，也谁都不想选。与其选了一个让其他人不痛快，不如谁都不选，挑一个最没背景的，大家也都无话可说。 哎呀，岳定堂可是我顶头上司，你说我最没背景，岳长官会很难过的。 岳家的确分量不轻，可你既不是岳定堂的弟弟，也不是他的夫人，他会为了你得罪别人吗？助理嘛，换一个便是了。就算加上老同学的情分，你现在这份工作已经是他对老同学的忧郁了吧。 看来甄小姐还调查过我，我感觉在您面前就像脱光了一样，一览无余。 每一个接近我的人，我总是要弄清楚来历的，否则发生危险如何是好？ 有道理。别人是香饽饽，你呢是一大块黄金，香饽饽扔在路上可能也就没吃饭的人会捡，你若是往街上一站，那肯定不管是谁都要心动的。 你怎么能用黄金来形容女人？一般都说是玫瑰花的。 玫瑰会枯萎，黄金永远保值，不会褪色。再说一只玫瑰花，法国人可能觉得浪漫，中国人不定吃这一套，黄金就不一样了，世界各国人民有谁不喜欢的。 许多围在甄从云身边的小人物态度往往是走了两个极端，要么极尽阿谀奉承，想拼命从他身上得到点好处，要么自诩清高，用桀骜不驯来掩饰自卑，仿佛这样就能消除身份上的差距。但灵叔不同，他既不像以上那两种人，也没有唯唯诺诺紧张羞涩，即使在这样的场合也能够做到进退挥洒自如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天赋，也许跟他过去的家世也有关系。 待会儿三至五结束中场休息时跟着我走，给你介绍几个人，能搭上多少关系就看你自己了。 灵叔不敢接这颗糖，怕里面掺了老鼠药。甄从云可不管他敢不敢接，音乐结束之际两人分开刹那，他中实二指在烈焰红唇上轻轻一碰，又凌空甩向灵叔一个飞吻。甄从云拎起裙摆微微屈膝，翩翩退场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 这甄小姐不会真看上他了吧？ 哼，一看就是会勾引女人的小白脸儿。 余下灵叔一个，被众多各异目光与声音包围，那些言语和眼神如同十万大军齐齐发出的箭矢，精准无误射向灵叔。灵叔披上听而不闻战甲，将那些箭矢抖落一地，脚底抹油，也闪身入人群，片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舞曲再度响起，众人陆续牵着舞伴的手在舞池内翩翩起舞。刚才第一支舞留给大家的余韵依旧悠长未消，林殊的名字也已经悄然出现在许多人口中。林鼎康心里被一堆问号填满，正想寻个机会好好盘问林殊，在他不知道的时候，这个老同学似乎总能给他带来许多意外。他举目四望，刚瞧见一个疑似林殊的人，下一刻就把人给丢了。对方像一条在人群中游走的泥鳅，滑不留手，不让任何人将其抓住。刚刚虽然万众瞩目，可被那么多人围在中间，实际上也只有距离最近的人才能看清林殊的模样，其余人等只闻其名不识其人。林殊只要走得远些，在角落里站住，基本上也就不会有人发现他了。来了之后只喝了两口香槟，连小蛋糕都没尝，就被迫出了这样一个风头，林殊心中委实遗憾。他夹起距离自己最近的草莓蛋糕放在盘中，用叉子插了一小块送入嘴巴，酸甜的草莓酱或者奶油的香气充分发散。听说今晚自助餐全是甄家从外面订好了运送进来的，用的都是外国厨师的手艺，看来杨厨子做起老本行毕竟不一般。林殊这么想着，被甄小姐拿来当挡箭牌的不爽也消散了许多，胃口得到安抚，就有空暇干别的事儿了。林殊抬起头随意张望，一面将身形往灯光阴影处又避了避。突然林殊的目光停在一处，他看见了江河。这人站在不远处的阳台上，隔着飘飞窗纱，面容影影绰绰。林鼎康刚刚介绍过他，林殊印象深刻，很快就认出来。江河今晚应该是陪陆同仓来的，但阳台上与之交谈的却不是陆同仓，而是陈文栋，何佑安的司机。就在不久之前，陈文栋刚刚被列入连环威胁信的嫌疑人之一。在何佑安口中，江河曾经警告过他不要与陆同仓太过接近。旁人看来，江河是个狠辣无情的人，完全有可能为了陆同仓的安危做出任何事，包括刚刚林鼎康也让林殊不要轻易去招惹江河。江河和陈文栋两个本来不该有牵扯的人，现在却站在一起说话。如果是萍水相逢，以江河生人勿近的气息，绝不会跟何佑安的司机产生任何交集。这难道说明何佑安的猜测是真的？这些威胁信的幕后凶手果然是陈文栋，他一人无法成事，所以勾结了江河。林殊手上的蛋糕还未吃完，阳台上的两人已然分开，陈文栋匆匆进屋，很快就消失在人海中。灯光忽明忽暗，林殊也难以去寻找对方，他决定跟住江河。三支舞刚过，江河就把手上的烟掐灭，也离开阳台朝门口走去。林殊想也不想，随即放下蛋糕尾随而去。林殊有种预感，今晚也许就可以揭开死亡信件的谜底，最起码也能解开一部分的谜团。至于甄小姐要给他介绍人脉这件事儿，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。百乐门位于全上海唯一不跟郊区接壤的区域，这里被称为贵族区，但贵族区也并不是就那么安全的。这个时代乱中有定，定中有乱，来自天南地北的人汇聚一处，企图大展拳脚，风云际会，枭雄辈出，波涛汹涌之下隐藏的不是太平安宁，而是更加凶险的暴风雨和海啸。正如此刻，林殊跟在江河后面匆匆走出百乐门，抬头看一眼天色，风倒是很大，依旧刺骨，月亮星光却半点不见，入眼皆是乌云。林殊想起一句老话，月黑杀人夜，风高放火天，这样的夜晚很适合发生点什么。江河的举动有些奇怪，他与陆同仓一道来赴宴， 此刻却独自一人先走，没有等司机来接，也没有上哪一辆车，仅仅是裹紧大衣，头也不回，直接在前面左拐。林叔加快脚步，也跟着左拐。他没有贸然露出身形，而是从墙边探头去望。不远处，江河果然站定身形，猛地回头，林叔赶紧缩回头路。好险，差一点点就被发现了。心里默数三秒，他再度探头出去，江河已经走远了。路灯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在黑夜中莫名有种诡异感，就像不知名的怪兽独自前行，随时都会暴起噬人。江河这样的人，常年累月在刀口舔血，警惕心出奇的高，若是不高，早就没命了。所以跟踪首要忌讳就是跟得太近，尤其是夜深人静，不比白天有行人遮掩，脚步声放得再轻，难免有回音，但也不能距离太远，很容易就会把人跟丢。江河显然不是寻常走夜路，他是抱着某种目的中途离开百乐门的，否则舞会刚刚开始，怎么也不可能此时离场，这就使得他会更加警惕。跟踪是一门技术，跟踪普通人容易，如何跟踪高手不被发现，才是高手中的高手。林叔对自己的跟踪技术还是比较满意的，他与江河始终保持着一个不近不远的距离。但林叔也发现，对方一直在小巷里穿行，不停拐弯，像是毫无目的，又像想要甩开跟踪者。他能确定江河并不知道自己的存在，那江河这样做又是意欲为何呢？一声黑夜里的枪响似乎为林叔的疑问做出回答，枪声来自前方，而且很有可能就是江河的所在方位。林叔顾不上其他，并作几步循声赶去，然后他看见了江河在跟人枪战，确切地说是四个人在围堵追杀江河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